第120集，但我爱你是真的。跑下楼，一辆黑色的 GMC 打着双闪停在街道旁，温小辉毫不犹豫地跑过去，拉开车门，想也没想就钻进了后座。还没等他喘上一口完整的气，就被后座上的人吓得心脏瞬间掉了起来。 罗毅， 那个稳稳靠坐在车门上一脸阴冷地看着他的人正是洛伊。那双眼睛在黑暗的光线中如恶狼一般毒辣而森冷，仿佛酝酿着血腥的风暴。温小辉的大脑还没开始思考，身体已经本能地想要逃，他刚要去开车门，洛伊高大的身体已经附了上来，一把扯住了他的手，用一种要把他手腕捏碎的力道。温小辉疼得闷叫了一声，额上立刻冒出了冷汗。此时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，他只想逃，逃开这个让他深深恐惧的人。司机一言不发地打开车门，下了车。温小辉额上青筋暴突，脸上细汗直流，他强忍着不想叫疼，可清白的脸色已经藏也藏不住。 还跑吗？ 操你大爷，放开我！难道我要被你这个神经病困一辈子？ 温小辉奋力挣扎了起来。车内被改造过，空间很大，两人撕扯之间直接滚到了地毯上。洛伊跪坐在温小辉腿上，一双手抓住他的两只手腕按在了头顶。温小辉终于动弹不得，只能又惊又惧地瞪着他。洛伊深吸一口气，瞳仁漆黑不见底，用一种山雨欲来的气势慢慢低下头，逼近了温小辉。 你还是这么蠢，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。你以为凭你们那些拙劣的手段可以从我手里溜走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洛伊伸出修长的手指，勾住了温小辉的衬衫纽扣，将那前襟慢慢拉离了他的皮肤，然后猛地一拽，前襟大敞的同时，纽扣也被拽掉了。洛伊捏着那枚纽扣，冷笑着：“ 哼，微型窃听器。” 温小辉脸色极其难看，他全身上下穿的都是洛伊送的衣服，他真是低估了洛伊的变态程度。他忍不住破口大骂，用一种被逼到绝路的歇斯底里，肆无忌惮地咒骂洛伊。 洛伊，你个变态！ 洛伊捏着他的下巴，用力堵住了他的嘴，粗暴而急躁地蹂躏着他的唇瓣。温小辉奋力想要挣脱洛伊的束缚，却像是砧板上的鱼一样，只能徒劳地打挺。捏着他下巴的手极其霸道，他被迫张开嘴，接受洛伊舌头的入侵。他恨不能将那舌头连根咬断。直到温小辉被亲到大脑缺氧，洛伊才喘着气结束了这个惩罚性的吻。 小辉哥，你不该惹我生气的。我本来不想对付黎寿或者罗瑞，但他们怂恿你离开我，简直是找死。 你敢对付他们，老子跟你拼了！ 所有想要拆散我们的人都该死。 洛伊，洛伊，你如果敢伤害他们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我他妈会用一辈子的时间跟你死磕到底，你不准碰他们，不准！ 哼，你是在威胁我还是在求我？ 温小辉的身体颤抖着，骨子里对洛伊的恐惧成倍的增长。他不敢想象罗瑞和黎硕会因为自己而遭遇什么，他宁愿自己承担所有，也不能拖累别人。他狠狠咬着嘴唇，瞠目欲裂，不知道该如何才能阻止洛伊这个疯子。洛伊把拇指挤进了他的嘴里，硬是撬开了他的牙齿，把渗血的嘴唇解救了出来。他抚摸着温小辉的唇瓣， 威胁对我是没有用的，但是如果你求我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他们一次。 罗烨，别再做让我更恨你的事。 这不是求人的态度。 你到底想怎么样？ 洛毅俯下身，轻轻舔着温小慧的耳朵，动作温柔如水，说出来的话却像刀锋一般森冷。 我要你吻我，我要你对我笑，我要你脱掉衣服，主动对我敞开腿，我要你拿你在乎的一切发誓，不会离开我。 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身体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着，由于动弹不得，他狠狠挣扎了一下，喉咙里发出了一声绝望的低吼。洛毅是不是要把他逼到绝路才肯罢休？洛毅看着他猩红的眼睛，狼狈的神情，那如同陌路的小兽一般绝望的样子，刺得他眼睛生痛，心脏被揪成了一团。这不是他想要的，不是。可怎么样才能将一切搬回正轨呢？为什么他越是想要掌控温小辉，那个人却好像离他越远？他有一千种方法对付一千个人，却想不到一种好方法来对付温小辉。他就好像在握着一捧沙，越是攥紧，流失得越快，流失得越快，就越是想要攥紧。最终，他手里还剩下什么呢？看着温小辉充满恐惧与恨意的眼神，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恐惧。他曾经被大火包围，都能泰然等死。他以为自己一向无所畏惧，可他现在害怕了。他害怕这一次事情不会如他所愿。他害怕温小辉在今后的每一天里都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。他害怕他自以为算无一策，最终却输得一塌糊涂。就在两人痛苦僵持的时候，突然伴随着一声撞击，车身巨颤，两人的身体都朝前倒去。洛毅也一时松开了钳制温小辉的手。温小辉的身体更适合在车厢里活动，他很快爬了起来，想要去够车门。洛毅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将他拖了回来。温小辉的另一只手在车厢里胡乱抓着，意外打开了前车座的一个抽屉。他的手伸进了抽屉里，想也没想就握住了什么东西，回身狠狠朝洛毅的脑袋砸了过去。洛伊闷哼一声，身体往一侧偏去。温小辉瞪大眼睛，眼看着洛伊脑袋上瞬间血流如注，他吓得手一松，咣当一声。他低头一看，是一根耳臂粗的红木镇纸。洛伊甩了甩头，用手捂住了伤口，鲜血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流。他看着温小辉，眼中带着浓浓的哀伤。温小辉不禁向后退去，直到背部抵住了车门。洛毅的眼神开始有些涣散。 别走，别走，求你了。 温小辉心脏一痛，一种难言的压抑和绝望让他几乎难以喘息。这个封闭的车厢对他来说已经是阿鼻地狱，猩红的血将他的视线都染红了。当他拉开车门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不仅仅是想逃离洛毅，而是逃命。再看洛毅那伤心的眼神一眼，他一定会窒息的。 我说过很多谎，但我爱你是真的。 温小辉用尽全身力气阻止自己回头看洛毅，他怕自己一旦回头就真的走不了了。恍惚间，他被人架了起来，塞进了另外一辆车里，那辆车疾驰而去。 温先生，温先生。 司机连续叫了好几声，温小辉才回过神来。他茫然地转向驾驶座，在后视镜里看到了自己满是眼泪的脸。 啊，我是雇主派来送你的，我眼看你上错了车，刚才撞了一下子也是不得已，你没受伤吧？ 温小辉摇摇头，用手抹了把脸。 那已经冷了的眼泪冻得他指尖发麻。司机递过来一张手机卡， 换上这个卡吧，以前的卡别用了，还有很多防止追踪需要注意的事情，我在路上一样一样告诉你。 温小辉接过来，用颤抖的手换了手机卡，刚打开手机，几条短信就蹦了出来，是黎硕发来的，让他上了车告诉他。温小辉把电话打了过去。 小辉， 黎大哥，你在哪？ 我已经在旁城等你了。 罗瑞怎么办？罗毅可能会报复他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。 罗瑞明天的飞机去澳洲，他会躲一段时间，你不用担心。 我怎么能不担心他？洛伊他…… 温小辉想到洛伊白皙的脸上那刺眼的鲜血，心脏就一抽一抽的，好像下一秒就会不堪负荷而停止跳动。洛伊受了伤，恐怕无暇去管罗瑞了吧。 小辉，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，其他的你不要想了，下次你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 温小辉无言以对，他知道黎硕说的半点也没错，他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一旦他再次落到洛伊手中，洛伊可能会拿铁链子把他永远拴在屋子里。黎硕安慰了他几句就挂了电话。温小辉躺倒在车后座上，累得几乎手指无法动弹。他这一走会发生什么呢？黎硕走了，罗瑞应该也会顺利离开吧。刘星拿到他的辞职信会作何反应？冯月华呢？他能理解他的消失吗？罗瑞又会如何向冯月华解释？他还会再回自己的家乡吗？他何时才能再见到亲人朋友？他这一走，是不是就失去了一切呢？